好，欢迎翻到嚟强国新环者啊！咁咧，头先咧就提到呢个孙杨啦，讲咗好耐孙杨啦。咁咧，其实咧，我又觉得，有时咧睇体育运动咧，有啲有少少串嘴啊，好似孙杨啊，或者啊，我好中意睇阿伊巴伊莫维嘅， 系 呢啲好似又会过瘾啲。喂，MJ 点睇咧？ 确实系有啲矛盾啦，大家系有对立嘅立场咧，咁先过瘾嘅。咁呢个都系运动即系一个不可或缺嘅元素嚟嘅。 系。 阿 Win 咧，阿 Win 覺得係咪真係咁樣？我見你同我中意嘅球隊有時都會嚇傳嚟傳去， 都有大家有拗撬啊，或者有你有你嘅睇法，我嘅睇法啦。你又中意曼聯，我中意利物浦啦，咁先有好玩嘅。如果一面到支持同一個球隊一個國家，咁就已經好似冇乜意義咁樣咯。即係一齊睇一齊比賽。 其實我哋之前咧，我哋睇奧運咧，其實講真啦，我哋睇過都幾多年前喎，睇過中國踢世界盃啦，睇過中國舉辦奧。讲真的，我哋当时咧，即系又未至于话死心塌地咁，但系都会系支持中国队噶嘛。Even 啦，我哋早几日睇中国对荷兰嘅女排啦，大咁样。我都内心入边系少少支持中国队嘅，都希望佢哋赢啦。最后好可惜咁，嗰场又输咗啦。但系而家系咪我哋越嚟越少支持呢、這个中国队咧？而我哋系咪多咗本土意识咧？真系。 其实可以讲翻少少咧，前几日咧，我同阿 MJ 一齐出咗嚟饮摸酒杯底啦，饮下酒啊，啱啱好咗电视就直播呢个嘅 中国 女排。对荷兰女排，咁喺第一节嘅时候就即系大家吹水啦，好似大家话倾偈话开，大家支持同一队咁，冇乜，好似硬系争紧少少嘢咁。我同 MJ 讲啦，不如第一节咁啊，你让我啦，让3.5分啦，咁我要荷兰啦，咁啊 当 牙教战输咗饮两杯啤酒咁样啦，好似第一节系我赢嘅， 第一节系荷兰赢，系啊，你 系啊，我赢嘅， 我仲 3.5分啊嘛， 你是不是中国？ 咁啊，冇话一定要中国人，一定要支持翻中国队嘅。咁作为一个就系即系牙教战啦。跟住仲记得我第二三节到系我饮嘅，到第四节系你饮嘅。咁去到第五节嘅时候就赢2.5分我哋。结果冇谂过，我都真系冇谂过荷兰会赢埋中国。咁呢个题外话啦，咁啊讲一讲啦。咁啊，但系咧即系咁样，好似最近咧，即系唔好话我哋呢啲牙教战啦，即系好似头先我哋第一次都有带出少少嘅，好似而家香港人咧，即系近排即系会唔会系同呢个政治环境啊，或者系可能备受呢个国内同胞成日嚟欺负我哋又好啊，或者系大家有啲中港矛盾都好啦，咁会唔会系有影响？即系头先我哋第一次所讲嘅，即系会感觉上而家有一面好大嘅声音系见到国内攞唔到金牌，中国队攞唔到金牌，我哋有啲包括我身边嘅朋友都可能好嘢，中国攞唔到金牌，即系会有一啲咁嘅睇法喺度嘅，即系会比较奇怪少少。 阿 Bird 咧，温州应该冇呢啲情况啊， 其实冇，温州唔会，唔可能嘅。你呢个吓死人，你呢个啊，即系唔系？其实我好，即系虽然我成日主要时间留喺大陆啊，咁但系我好留意香港噶。我之前咧，我系好注意香港嘅情况噶。我大家例子咧，乌鸦嘴咧，我旧年我就谂过咧，其实嗰阵时你记得2008年汶川地震咧，香港民间去捐搞20多亿嚟，民间即系唔系政府。政府是成百亿咁啊，民间系捐咗20多亿嚟咩？跟住我话：哇，大佬，如果今时今日中国有咩灾难咧，你香港你话捐到民间，你捐到2亿，我话你架势。 嗯， 系 啲商家佬会肯捐嘅。 唔系，啲商家佬唔好计咧，点啊？但系你听下今次咧，其实啱啱就系呢个华北水灾。 系 你睇下，你睇下完全零嘅。因为点解我好深刻嘅？因为我比你哋大咧。我91年嘅时候，我系中大学生会嘅。嗰阵时咧，又即系嗰阵时华东水灾，我系真系第一次咧，我系成同埋学联嗰啲人咧，我哋搭火车去到安徽，合肥磅埠嗰度， 即系 崩埠系丰台，几个地方。咁我觉得我真系睇见，我亦都响嗰度。但系嗰阵时你见到个心情，当然咧，跟住好多年都系咩，甚至乎去到玉树系嘛？玉树地震都系咩噶？金属玉树地震系都系仲系好咩噶？但系问题咧就系、是。 我就係近，我覺得近呢三呢幾年咧，嗰個矛盾係好犀利嘅。 其實好多香港人都好熱心咁樣去幫全世界嘅人嘅，就唔止幫中國嘅，全世界譬如台灣有事啊，都好窩心嘅。 香港人都係好咩嘅， 咁我其實覺得咧，嗱，講翻體育事件先。我比較深刻嘅近嚟咧，將呢個體育事件大家去到即係對著。对着干咧， 政治化啦， 未必系政治化嘅，中港大战、足球大战啊，嗱，我哋香港唔系太政治化嘅，但系咧好多时咧，就一啲明明香港对中国支持香港队系即系唔使多讲嘅嘢嚟噶，都要拉到去国家层面嘅。咁我真系想问下，当时应该身在温州嘅阿 Bert 啦，其实当时中港大战有冇印象先？香港对中国世界杯， 世界杯 嗰阵时我知道，真系冇紧要啊，我知道， 冇乜印象， 我知道，我知道。 但系嗰个喺香港呢边咧，就其实系好炽热嘅。我想问温州嗰边，其实当时嘅， 但系咧，你其实。就好得意咧，就即系中国人唔捧嘅一个，即系唔其实最比较唔捧嘅一个中国运动就系中国队， 就 系 国足队， 系啊，系啊，中国嘅国足系即系比较负面嘅，即系你可能如果大家历史即系冇啦，你中国篮球对香港篮球就可能系真系另外一种气势，因为国足系啱啱好系即系最负面嘅一种运动嚟噶。 Okay, 因为国内就叫国足就叫开做国猪嘅， 串开嘅可以串嘅。 其实咧，我自己深刻体会咧，关注系关注嘅，即系譬如我有时同啲国内啲总经销啊、啲经销商啊、客户啊倾咧，关注嘅。但系咧，即系始终咧系可能体制问题啦，咁啊，所以对国足咧就好似睇阿八旗咁讲啦，可能即系讲国猪咁嘅情况啦。 我哋又翻翻嚟我哋香港人啦，即系嗰个近排嗰、那个即系对奥运嗰个即系中国队啊表现嗰个变化，咁咧我就高登仔嚟嘅。今日又睇开高登嘅，咁咧有一个比较都好得意嘅，咁咧嗱依家咧，咁啲高登仔咧就会即系对即系中国队一输啊，或者之前头先我哋讲开嘅孙杨，一输咧就会 庆祝， 你弹琴，你 小凤姐出场啦， 小凤姐又要出场啦，又要召唤小凤姐咁样样啦， 系， 咁咧但系咧，有啲。高登巴打啦，咁有時咧會出翻啲 post 所謂邊師，講翻2008年北京京奧嗰陣時， 當時你哋撐喎， 嗰陣時咧就咧，跟住有啲舊 post 睇翻，大家咧不禁會心微笑嘅，例如咧好多高登仔咧喺成個可能成個 post 啊，成個國歌，成個國歌 post 出嚟。系啦，咁就系啦，好骄傲。咁咧，亦都有人话嗰阵时，有多人讲话，如果有个外国人问我你系咩人，我会好骄傲咁话自己系中国人。 哦，今时今日讲呢句完全唔同 meaning 啦。 今时今日咧，应该超过300个负评噶啦，系啦，即系如果佢同我翻同一段说话嘅话， 其实咧，我可唔可以用一个唔知算唔算系心理学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啦？就针对翻呢个港人对呢个中国奥运嘅呢个表现啦。或者落金牌，或者是一个负面的情绪，或者乜嘢啦，即系包括我同白旗以前有一个大家共事喺公司嘅时候，一个上司，咁啊上司咧，咁当然我哋系尊重佢嘅，但系当个上司不停咁去高度系过度去褒扬自己，去用一切嘅说话或者用一切嘅行动去贬低你，你做乜嘢佢都贬你，话你唔得啊，做得唔好啊，点点，开始会慢慢有种。排斥嘅情緒，就覺得屌你好巴閉咩？屌你好撚犀利咩？你咪又係中間又係中，因為人你總會有佢自己嘅弱點，或者係做得唔好嘅地方，唔可能係即係好少，唔係話冇，係十全十美。所以久而久之，譬如好似我哋而家會唔會就正正係呢個矛盾？我哋又會覺得哇！呢個國內中國人啊，即係有部分啦，我唔係話全部。即係過分嘅自大，去將佢自己一啲嘢，譬如好似暴發户咁，突然間一夜之間發咗達，咁佢嗰啲嘴臉係通常係特別難睇嘅，咁呢啲特別難睇，亦都會係刺激到我哋去睇成件事咧。即係呢個係我個人用一個心理嘅角度去分析， 肯定有少少。 同埋咧，就即係有一啲。动作啦，或者有一啲事情发生咧，就可能会更加影响到呢个心理嘅。例如咧，咁我哋即系香港啦，今次个奥运就个大台播噶嘛，咁咧就依家有人就话个大台啦，以为香港队嗰啲比赛点解你 唔播噶？ 系嘅，你好啦，你中国队嘅比赛咧就播到足，咁仲系好紧张嘅，个都咁就话中国咧就有个新闻度弹出嚟，又中国失咗第一金啦，咁好似个金牌本身系佢咁嘅。 所以就失去咗啦，系啦，咁就学阿陈奕迅唱歌话是斋，系未拥有边先失去，怎接受？系啦，边先失系啦，咁又或者讲咁话啦，好多时咧就好紧张，例如好紧张话，例如啊，头先阿 MJ 讲啦，中国女排输波啦，对荷兰嗰场，咁咧有一啲旁评述咧就话，唉，因为咧中国队又俾人靴，咁就靴到失状咁样样，咁好多人咧就可能听到或者见到呢啲事咧，咁就更加咧可能就对中国队更即系调翻转啦，弄口反转啦， 即系未必咧，我赞同八旗嘅，未必系单单系头先可能即场靴或者点样，其实或者。讲翻我哋港人呢个情绪啊，或者好多网友留言话我哋系港灿啊、港猪啊，或者呢类型嘅情绪，唔系话一日两日去练成嘅，一定系日积月累练成。由一路呢几年我哋接触到嘅，包括头先白琪所讲嘅，电视台又好，嗰个取态或者佢哋嗰个演绎方法，会令到我哋系产生一个。慢慢產生個負面情緒，有乜咁巴閉啫？屌，跟住贏咗咧，就喺我哋面前廿文廿武啊！ 串啊， 係即係你話好似輸咗頭先，譬如好似白旗話齋輸咗嘅，其實你輸咗又好，或者你一件事失敗好，你永遠諗無數嘅理由去包裝佢。呢、這個亦都係我哋或者我啊接觸依咁多年接觸國內人嘅一個好正常嘅做法嘅。可能啊，阿伯都應該接觸好多嘅、每一件事包括一場麻將，依鋪牌食唔到烏，佢都可以諗一百個。理由系点解食唔到糊嘅？ 系 正正系咁样。 好多时咧，其实系大家嗰个思想嗰个谂法真系好多唔同嘅地方啊！我哋咧有一次睇一场球赛啦，咁我哋除咗系话支持可能譬如我用林丹同李宗伟嚟做一个比喻啦，咁喺中国嘅奥运支持者啦，系球迷角度咧，一定系要撑林丹嘅， 林丹 一定要打赢嗰个李宗伟嘅。咁但我哋反而系一个 用欣赏球赛嘅角度去睇咯。 Exactly， 欣赏球赛角度，其实我唔系话唔支持林丹，不过李宗伟赢我哋一样咁开心嘅。咁我哋呢个咧就系一个正常球迷啦，我哋心目中嘅。咁但系咧，如果喺中国嘅集体意志嗰种意识形态上，系啦，唔得嘅，我哋一定要支持林丹嘅。你唔支持林丹，你就系、是、即系你撑另一边咧， 一半途， 你系一定系 A 同 B 嘅啫，冇话双赢嘅。系啊，你一系系支持林丹，一系咧就半途，系啦，一定系去对面嘅。呢、這个就系我哋嗰个思想模式嘅唔同咯。而呢个就系我哋所谓中港矛盾、文化差异。我哋其实好多人都有独立嘅思想。我哋体育嘅球迷，我都想为我真心中意边一队波，但我都识欣赏对手嘅，呢个先系体育难能可贵嘅地方嘛。咁但系我哋就某部分啦，未必。全部嘅而家都，某份国家嘅球迷、网民，甚至一啲大嘅党报啦，或者系啊，都有咁嘅思想去表达出嚟，话喂唔系，我一定要死心塌地、无条件爱我哋国家。呢个就系我哋比较抗拒地方，越咁样压落嚟，我哋越抗拒。其实好多时就咁样话形成。 其实咧，我今日咧就睇翻过去，即系因为准备今日讲，知道头先我哋第一节讲少少宣扬嘅嘢啦。咁我都几感动嘅，因为睇到其中一单咧，就系、当其时宣扬咧就攞咗冠军，咁佢就讲咗一句就系、好彩啲赢咗啫。听唔到日本嘅国歌，日本嘅国歌真系好难听。咁啱啱当其时咧，当其时咧，日本嗰个参赛选手就输咗俾孙杨嗰个啦。我唔记得个名啦 ，Sally 啦。咁咧，佢就有记者咧，就啱啱有记者又听到孙杨讲翻说话，咁啊问翻呢个日本嘅参赛选手。日本嘅选手咧就佢讲一句：，我同孙杨系好朋友嚟嘅，背后人前人后都系好朋友嚟嘅。咁咧，我因为我嗰个日本人咧就话我听唔到，咁我唔评论呢件事件啦，咁而去到后尾或者到今时今日，日本亦都冇就宣扬呢番说话，几千万人冲出嚟去质问，喂，点解宣扬你要道歉啊？或者要制裁佢，或者点样冇嘅？即系我觉得呢个会唔会正正系一啲国民嘅质素，或者系真系好似头先 MJ 话斋嘅，系好理性嘅一个观赏呢一场比赛嘅一个民族嘅民族性咧，即系呢个我觉得亦都系好感动嘅一点。 有时咧就即系不单单系讲紧话一啲网民啊，或者一啲即系或者可能一啲民营嘅电视台嘅做法，令到即系人反感。咁可能即系本港啦吓，一啲真系所谓即系高层人物啊，可能啲官员啊啲说话，都可能会刺激到我哋啲情绪噶嘛。即系好似我唔记得。 呢兩日啦嚇，呢四日都有人同我即係喺個公眾度提過噶啦。好啦，話咧話啲網民咧過分地咧就話即係反對，即係話反對話笑啊笑中國嘅選手咧就會影響一國兩制。咁咧就聽過個咁嘅講法，咁就咁都可以。但其實我諗緊好耐，我到依刻我都未諗明，即係我例如孫楊輸咗，我開心。咁樣我點樣影響一國兩制？ 嗱老老實實，你有冇一個想法先？老老实实，我有呢个想法。 其实我唔多唔少都有，因为我依家唔系讲紧我笑唔笑孙杨咯，系一个逻辑嘅问题。好啦，我笑孙杨，咁啦，咁跟住就冇一国两制啦，即系冇咗新闻自由啦，就会冇咗就会即系冇咗主权啦，即系中国对香港，即系会唔会系咁样样咧？ 佢个意思或多或少，我 get 到佢系讲紧嗰个所谓咩思想未回归嗰样嘢咯。系啊，佢哋心目中一国两制同我哋嘅心目中一国两制唔系同一样嘢噶。 但系08年嘅时候，或者头先阿 Bert 所讲08年或者再更早前，我哋嗰阵思想咪回归咗咯。 其实唔系每个 generation 都唔嚟，因为你睇下而家我哋系其实08同埋12年，其实已经一个 generation 一代嚟噶啦。 系吓， 咁你其实。我嚟老咗又冇咁多嘢讲㗎嘛。咁於是乎係最多係嗰个时期嘅话最多咪嚟过嗰阵学生佢点样表达或者嗰阵年轻人点样表达佢係好多咪嚟嘅。其实真係08啦 ,12 嚟讲我哋而家讲緊08 12 16呢係讲緊三个 generation 啦。所以係即係如果係已经係有三个代因为呢个代沟嚟嘅已经係大家有唔同嘅嘢㗎。咁、如果係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呢就可能头先讲其实香港人我年纪大啲啦嘛，香港人从来咧系冇所谓嘅一个国家呢个观念噶。 系啊， 英国97年回归之前，英国唔会叫你爱英国嘅，唔会叫你爱英国，所以冇呢种即系喺英国、喺美国，你会有 pressure， 你有啲嘢咧，你会有成套信念。我点解要爱呢个国家？佢有多一套信念啊。美国有，英国有，但香港系完全冇嘅。香港系一个自由，一个系好 free rider 咁啊，好自由咁样。咁你中国亦都佢从小都有，但香港系真系冇嘅。咁所以你话又有一个突然间要我哋 完全接受你嗰套， 或者有廿年冇嘅习惯嚟，我而家听夹咧，我觉得好怪啦。我亦都明白点解佢 爱国爱党爱主席爱毛主席 系。而家即系都唔会讲毛主席，但系咧 都唔系噶，国内好多讲噶，因为爱毛100蚊里面嗰个毛主席， 唔系 真系知嗰个毛主席。 同埋咧，我睇咧好多香港人咧，我哋或多或少对中国人比较有啲负面嘅印象咧，其实好多时嚟嘅一啲嗰啲網上面嘅媒體報道啦，一啲我睇到嘅片段啦，或者一啲喺香港見到嘅一啲強國嘅遊客嘅一啲冇咁好嘅表現啦咁樣。其實我對幾我哋都幾多內地嘅朋友嘅。咁我想問一下，其實你喺溫州生活比較耐啦，溫州嘅市民啊，其實佢一般係點樣嘅？會唔會真係好似我印象中係佢哋係比較高傲嘅態度，令到我哋咁黑 來爭？其實我覺得另幾樣嘢嘅，我覺得係都係媒體有啲報冇。媒體有關係啦，例如因為我點解我細個嘅時候嗰個比賽，因為我係運動員，我比賽受傷咗，我即係昏迷咗十幾日，咁我隻腳係有影響，即係會見到嘅。咁我如果響咁耐咧，我喺國內響點樣讓座俾我係機會多嘅喎。 哦 ，OK。 響香港反而少喎，真係。你睇下好得意嘅咧，就係另外一樣嘢咧。如果你喺國內公共交通工具咧，你係即係我唔好話，即係唔係講到你如果係5歲或者5歲嗰啲細路仔，你會照樣讓座嘅喎。50幾歲嗰啲老人家，你又會好見到好多人讓座。 呢個係溫州。 溫州 國內都會多。 深圳、廣州我都見到，真係。 OK。 北京我都見到嚇。 咁啲平民市民之間嗰種態度咧，即系我咁样问啦，温州嘅人对我哋香港人，佢知道你系香港人嚟噶嘛？系啦，佢哋对你嗰种印象系点嘅咧？ 我觉得佢当我系温州人， 佢当你系温州人， 唔识讲温州话嘅。 嗱，我哋而家觉得咧，我哋有少少中港矛盾嘅，我哋觉得我哋同中国人有少少有啲矛盾存在。其实佢哋点睇我哋香港人呢？ 咦，佢哋仍然係覺得，即係我接觸咗好多部分仍然覺得係有啲係覺得香港人係叻嘅，係有啲嘢係即係包括我講有啲係政府嘅官員啦，或者係啲新人咧，係因為你其實你當你理性嘅睇嘅時候，香港有啲人係佢 replace 唔到，佢取代唔到嘅地方，嗰啲叻叻嘅，但係咧反而係有啲咧係用 common， 即係用嗰啲道聽途說，道聽途說嗰扎咧就會有呢種偏見啦，其實香港人一樣啫嘛，你慢慢理解嘅時候，即係大。 家知道互补，有啲嘢互补，但系你问题咧，你听当道听途说嘅时候咧，你突然间一我见到一个人，哦，徐家柯士就全中国13.7亿人都徐家柯士，系会咁样，系咁样样，即系咁。其实大家都一样啫嘛，喺大陆嘅时候，我见到好多，即系老实讲，我喺呢八年喺大陆，我觉得我生活得几开心，即系亦都我唔会话我完全我从来都冇迁走过佢。今日我亦都喺 Facebook 嗰度，我亦都讲嘅啫，即系佢有个朋友佢话我系党国情，即系已经系即系变咗啦，已经系我就话俾佢知，我从来冇。因为任何嘢，我迁就我自己嘅一个态度。如果系咁样嘅时候咧，我系从来，我包括响一啲好即系政府嘅人面前咧，或者我都会讲我点睇法，我对政府点睇法，我唔会话突然间变咗啊！我即系变民建联，我仍然唔会吓，我唔会吓。 OK。 好啊，系啦，咁毕竟咧，其实我都觉得咧，就我哋香港人啦、又好，或者网民又好啦，咁其实好多时咧都系对人又不对事，对事不对人嘅，所以对事不对人嘅，咁咧就我都因为睇到啲网上嘅留言啦，咁嗱。就唔係一定咧，淨係會針對中國運動員嘅。調翻轉咧都有讚嘅，好似嗱一開始我有 哦，你加入咗粉絲團㗎嘛？ 傅園慧啊， 係啊， 我情感表情嗰個。 咁其實已經都啲喺網上洗緊版啦，佢啲行為啊，或佢嘅相。咁洗版咧，作為一個中國運動員咧，就好少話洗版。通常洗喺香港啲 Facebook 洗版咧，通常都鬧 負面 係啦。咁今次就話咦，好可愛喎、啊，好得意喎呢個女仔。咁甚至咧，我喺高登啊，直情高登仔都會話。喂，如果中国多几个咁嘅运动员咧，应该会多啲人对整个国家都好尊重。 其实我哋用一个高少少眼光咧，或者睇翻头先阿白琪讲嘅呢个运动员呢个情况咧，亦都讲一下，亦都用我嘅语言啊，可以回应翻阿 Bert 嘅说话。咁点解会觉得呢个傅园慧啊会咁受欢迎？因为佢真啊，佢个表情或者佢个反应系好真嘅，即系连佢自己攞咗第三啊，或者系点样，佢自己都唔知嘅，即系佢会好真。咁点解？譬如好似头先再讲多少少就系点解我哋会咁好多港人啊，包括话有时候在座嘅，可能都会间唔中会有啲咁嘅想法，即系譬如国内有好多系好虚伪嘅，或者系摆高姿态嘅，或者我哋第一次所讲嘅，佢要去将佢自己即系讲佢。香港嘅俗语就冇料扮四条，因为怕俾人欺负，佢哋要不停咁摆一个高嘅姿态喺度，所以就会有啲嘢咧，就嗰啲嘴脸咧系会令人系唔舒服嘅，系反感唔舒服嘅。 咁、我又拉开啲咁多讲啦，咁咧即系我。即系以前咁啊，翻大陸出差咁樣咧，咁其實有個感受我自己好深嘅，就係咧就覺得咧內地人啦好多，尤其是官場商界嗰度，係好多人都好做作啦，所謂，即係高智可能老總。低至可能一啲普通嘅业务员都好做作，咁我谂起一件往事咧，就小弟咧，即系大家听众听到我把声咧，都知道我唱歌都唔会太好听噶啦，系啦，咁我有一次仲系饮大咗，有少少感冒咧，就唱歌走晒音咁样， 浮夸浮夸咩唱浮夸， 系啦，咁咧就同一班业务员一齐唱啦，咁我自己都唔好意思唱到， 跟住仲八首咁样啊，八旗啊，八种好嘢， 咁样做歌星啊， 喂你。唔唱歌嘥晒啊！又靓仔又成咁样样，系啦。咁咧就只小弟一啲都唔靓仔。咁咧就我会即系我个心入边觉得，喂，你班又唔好喺度讲大话啦。 虚伪就系正正系睇紧白旗带出嘅，或者系回应翻阿 Bert 个睇法。点解我哋会有时唔系话要排斥佢但系正正喺我哋而家日常面对嘅，包括我哋嘅几位成日喺国内生活嘅，即系见到好多都系好虚伪嘅人。即系譬如尤其是我主要喺官场唔系喺个商场啦，就系同一啲商界嘅人啦、啊，或者老总啊，采购啊，食饭，基本上可能我自己都系一个知名嘅厂家嚟嘅，咁佢一定系会俾面我，好似第一麦奇咁啊，你唱歌唱得几难咧，佢都会话你好听嘅。我哋缺乏嘅就系、是、好似头先所讲嘅运动员，去表现出嚟啊傅园慧，佢表现出嚟嗰种真同埋嗰个真诚，你会觉得系虽然系咪好靓咧，即系睇翻啲表情，我唔敢讲话好靓啊，系啦，但系你真系会觉得佢系。 好可 好少，喺尤其是喺呢个体育界又好，呢个咁嘅当系演艺界添啦，可以跨多一步啦，咁啊始终佢都系成日亮相啦，真系好少。 有观众缘噶，佢好有观众缘啊，好多人一眼我谂好多人都系第一次睇佢个样啫嘛，几可以留意中国运动员嗰啲嗰啲样系点样嘅啫，佢系真系好有观众缘啊，好多人都识佢而家。 同埋好有能量啊，我觉得佢甚至咧，我会比较翻我喺即系国内个社会啊，见到嘅人咧，唔系话完全冇，咁但系咁有能量。或者咁率真啊嘅人，其实整个社会嚟讲都系不多。我嘅感觉系， 所以其实回应翻阿 Bert 所讲咧，其实好开心啊，听到你啊新嚟嘅朋友咁啊喺国内生活得开心。其实我觉得如果可以有时放下啲成见啊，或者可以表明一下啦，虽然我哋。之前几集啊，或者包括你的名字一个强弱新环节啦，咁其实咧，我哋都希望做一个持平嘅，或者一个中肯嘅角度去睇一啲事物，我哋唔希望话做得太偏激，所以今日咧好多谢阿 Bert 啦，咁同我哋分享到好多嘅情况，因为我自己都希望有一啲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或者佢会有好有唔好嘅地方，咁或者作为我哋应该去点样去睇呢件事？譬如有好嘅地方，我哋应该学习。譬如好似啱我所讲嘅日本啊，或者佢哋点样有啲好嘅地方，我哋学习；唔好嘅地方，我哋应该系带出嚟，大家一齐去点样去谂办法去改善。 其实我都响国内嗰度咁讲，即系你响大陆你。handle 到一樣嘢就係即係日本咧，你要聽嘅小日本，即係突然間好睇唔起，冇用。即係我都講，我都同佢哋講翻，喂，你唔好咁樣輕視一個人。你睇翻你點樣學，你睇下日本嘅自動化，你係中國你點樣追？你點樣追？即係你真係去，你唔係話你自己扎個子公仔出嚟寫個字啊！我拍扁佢，跟住我就贏咗佢。你真係你真係響你一啲實力上高，你贏咗佢，嗰個叫做贏。 係，所以阿 Bert 所講咧，整個子公仔拍扁佢啦，依啲亦都系我哋而家暂时唔系话要贬低佢，但系呢啲咁嘅作风或者想法，其实我觉得随住而家电脑年代或者2020几年，我觉得应该系要改善，应该系吸收人哋好嘅地方，而去改善我哋嘅地方，唔好嘅地方咯。 有平心而论，我觉得佢哋近呢几年都真系进步紧嘅，因为我哋几个都喺强国有好多嘅生活嘅历史啦。 系 有少少好似以前阿妈教仔咁样，恨铁不成钢啊嗰只。即系咧，我哋系想佢好嘅，我哋系想将佢哋一啲好嘅世界上好嘅一面咧，就话翻俾佢听。咁有时就即系有啲系意气用事啦，即系见到你咁样咁离谱嘅表现，有时就真系忍唔住串几句。咁我哋整体嚟讲都系想佢好嘅。我哋都多内地嘅朋友，咁我哋好多时咧，我哋喺朋党之间咧，有阵时啲朋友问我哋啦，中国系点噶？中国佢哋心目中系哦系啦，好似你话斋，好似阿 Bert 话斋，全国人都周围屙屎，我都会同佢讲，唔系真系咁样嘅，系啦，你见到嘅好片面嘅啫。 咁你朋友啊会问你咁，中国嘅厕所系做乜嘢？ 唔系我其实我啱啱 系咁样嘅， 啱啱即系第一次，我记得第一次香港报道嘅时候咧，我想国内，我话如果我响咁多，我向响大陆，我基本上差唔多所有省市、省嘅省会我都去过晒，我真系未见过人响大马路屙屎。 大马我都未见过。 呢啲人边度嚟嘅咧？ 即系你话夜晚饮醉酒， 我真唔敢。 屙尿咧就有嘅，夜晚饮醉酒屙尿咧，你系有嘅，因为始终公共厕所唔多嘅，可能都知道嘅。 我都未见过，咁反而可能一啲三四线城市咧，就真系有嘅，真系有嘅。咁但系省会或者大城市，我都冇乜点见过呢啲咁嘅情况。 做街屙屎咁，我谂如果同呢个国外一啲，譬如可能加拿大、美国啲朋友讲咧，可能真会反问翻我哋咁国内嘅厕所究竟系我哋仲系我哋食饭定我哋做乜嘢咧？系啊，真系。 所以啦，我觉得系一个互相学习嘅过程嚟嘅。咁中国而嚟越嚟越多，所谓走出去啦，咁喺啲奥运嘅舞台上啊，主办奥运会啊，世界博览会啊，或者奥运场上越嚟越多喺世界上嘅舞台，佢都越嚟越多嘅表演身影嘅时候咧，希望佢哋可以将一啲中国好嘅嘢带出俾人哋睇啦，咁亦都希望佢哋可以咧将一啲外边嘅嘢带翻入嚟，咁系逐步将佢哋嘅水平咧拉翻高嘅。 咁咧，呢一节咧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其实咧，下一节咧会有我哋今日重点啊，因为我哋阿 Bert 咧咁啊喺长期喺国内啦，咁啊时间仲比较长添。咁啊，我哋都可以一齐第一下一节时间咧，我哋可以多啲交流一下，因为知道咧，我阿 Bert 同我有少少最大分别咧，因为我主要喺商场嘅，咁我主要同一啲嘅所谓唔系行嗰啲商场啊，系一啲商界嘅朋友，商界嘅朋友，譬如包括我主要一啲。快消品嘅公司啦，医药公司啦，或者一啲 KA 啦，即系连锁客户啦，咁去打交道嘅。咁我比较少咧，就会同一啲嘅官方嘅朋友啊，或者官僚啦打交道啦。咁啊，一阵下一次时间，希望可以同阿 Bert 多啲沟通下我哋，或者俾我哋啲听众多一啲嘅 picture 去了解到究竟国内咧官方嘅一啲嘅沟通啊、交流啊，或者要注意，或者一啲趣闻，我哋都可以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嘅。咁啊，呢节时间咁多，我哋下一节见咯。